郭林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没这么清闲的时候了。实习的时候是在下面的派所，三天值一次夜班，回家的全部时间都用来睡觉和吃饭。而进了刑队就更是没有白天没有黑夜，不知道周末是什么东西，一通电话随叫随走，偶尔休年假在外地的时候都要不择手段地赶回来。幸亏他既没有家室也没负担，一个人来去自由的，就算被操练得再飞人也觉得还好，只不过每天睁眼闭眼都是在忙碌之中。现在沈军让他停职，他还真不知道能干些什么。至于乔家，本来他也是个无业游民，没事干就是他的正职，目前唯一担心的就是暴风和李岩那边再找他的麻烦，但是这本来也不是他能够操得起心的，索性吃过睡睡过吃，暂时什么都不去想。要说他最不适应的就是郭林从一个月见两面的关系突然变成了自己身边的空气，这种感觉说不上好，但也还不至于太糟糕。因为顾忌彼此的身份，郭林很少出门，基本上白天乔简去上学，他就在阳台边上抽烟或者看报纸。乔家前20多年买过的所有报纸的总和大概都不如这两天买的多，以至于他在超市拿晚报的时候总觉得收银看他的眼神像看变态。 谁会把买报纸的当变态呀？ 人家看你的目光很奇怪，一定是因为你买一份报纸跟做贼一样。 心虚的人看谁都不觉得踏实，乔家这是没过过正常人的日子，所以已经不知道怎么做个普通人了。乔家横了郭林一眼， 再这么多废话下次你自己去买。 他平时三天都不下楼一趟，现在就为了一天一份报纸他还要特地去趟超市。其实看新闻还不是一样，现在他家的电视被郭林长期霸占就算了，还得报纸杂志伺候齐全，他就不信郭林平时也能看进去这么多字儿。 装什么装？ 切菜的动作越发凶狠，乔大厨不满地用刀敲了敲切菜板。 别傻站着，端口水来喝。 郭林仗着自己做了几天饭，谱是越摆越大，今天竟然一脸嚣张让他戒酒，不然晚饭就吃西北风。乔家一怒之下决定自己进厨房解决民生问题，省得郭林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姓什么。靠在边上看报纸的男人抬起头看他一眼，然后慢悠悠晃到旁边倒了杯水递过去。乔家一手拿着菜一手拿着刀不方便，索性努了努嘴示意郭林自己识趣点，主动伺候到家。结果端着杯子的人看着他有点可笑的侧脸竟然不动了。乔家等了半天也没见郭林动静，愣了一下一脸不爽。 傻了，不会动一下呀？ 我只是在犹豫，是我会错意还是你真的是在挑逗我？嘴巴居然那么高，这是药水还是锁吻呢？ 我操，我挑你妹呀我。 哎呀，可惜我爸妈就我一个，我是没有妹妹可以让你挑了，你弟弟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乔家手上的刀差点没挥到郭林脸上去。 你要是敢碰乔姐，我他妈一定亲手剁了你。 行了，你稍微老实点，别说我做到的。 郭林伸手把乔家持着的凶器拨开，凉凉地补上一句。 你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禽兽啊？下药捆绑全武行。 这个话题在前几天乔家和郭林都是闭口不谈的，主要也是无从谈起，他们两个的关系挑不明也盖不住，不说开是暧昧，说开了总觉得一定是个悲剧。乔家跟郭林心里头都揣着事儿，所以谁都有点逃避的意思。乔家本来想着再耗几天一切也就都过去了，个把月后说不定大家都能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不过这只是他单方面的想法，郭林在这个问题上显然跟他有分歧，其主要表现就是这两天他尤其的喜欢用语言挑衅乔家。 你不要以为你是警察我就不敢砍你， 反正你在停职，没枪，乔爷才不惧你呢。 算了吧，我有枪的时候你也没有惧过。 何止不惧，还抢了他的枪抵着他的头。想起以前乔家那股狠劲儿，郭林忍不住抖了下手中的报纸，摇了摇头。 早就知道你不可悔改，我当初一早就应该把你送进去蹲着，也省得在外头惹出这么多麻烦。 这勋公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现在撇的倒是清楚，当初要他去做线人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乔家觉得这年头所有警察都是个渣，需要你给消息的时候就嘘寒问暖，等没用那天就一脚踹开。就算是郭林，早晚也是一样。冷冷地瞪了一眼旁边的警察，警匪不良力。乔家有意识地在菜里多放了两勺盐。乔简觉得今天这菜都不是咸淡的问题了，根本就是打翻了食盐盒。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旁边一脸淡定的郭林，乔简忍不住还是开口问了一句： 林哥，你今儿心情不好？ 菜是你哥做的。 一句话解决了乔简的全部疑惑。郭林眼看着乔家拼命吞米饭的样子，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世上怎么有人坑别人的时候永远不忘拖自己下水？他放盐的时候就没有想起来这晚饭他自己也得吃吗？ 等饭吃完，郭林给顺手收拾好，回头就看见乔简跟乔家这对兄弟难得坐在一起看电视。 哼，真是少见的画面啊。 笑了笑，郭林掏出烟来点上，冲乔家打了个手势，自己一个人出了门。乔家住的这个楼有些年头了，估计以前是附近大学的宿舍区，后来多数被租了出来。楼下全是遛猫遛狗的大爷大妈，偶尔还能听见健身操的背景音乐。郭林出门也没下楼，而是往上走了两层，到了天台。他也是之前听乔家说，这里的天台是常年不上锁的，有时候乔家自己也会跑上来待一会儿。郭林推开天台的门看了一圈，没见着人，就放松了下来，上了天台的边沿，背靠着抽烟。昨天他往家里打了通电话。说起来，当年如果不是选择了警察这么个职业，估计现在也是在家里搞点什么生意吧。虽然就他这性格，估计也做不成什么大买卖。爸妈养他一辈子，到老了其实没享上他的福。他妈身体不好，在他高中的时候过世了。老爸因为这事儿也看开了，人这辈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供完他大学就索性提前退休，跟着几个朋友搞了个自助旅游队，天南海北的到处跑，见一点是一点。虽然老天爷动不动就天灾人祸的，郭林也没少跟着操心，但毕竟老人家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已经不太容易了。最近这半年，他爸是为了收集资料才在家里，不然那电话他打回去也是没人接。老爷子听声音挺精神，让他放心不少。只不过，如果三个月后的检查报告真的不理想，郭林无意识地抽着烟，眯起的眼神微微透着一股抹不平的烦躁。